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你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是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味，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在这儿我们陪您听相声找找乐啊。这周我们为您奉上的是相声老艺术家的作品，那么今天要请您听的这段是真正老艺术家表演的传统经典，叫做报菜名。表演者是天津的两位宝字辈的相声老前辈，一位是田立和，一位是尹笑生。 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田立和。 哦，田英， 是您的铁杆粉丝。 哦，您喜欢我的艺术？ 喜欢 啊！ 我告诉你 啊， 说实在的 啊， 我爱听你爸爸。你爸爸不是尹寿山吗？ 对， 啊， 对， 外号尹傻子。啊 啊啊 啊！要说尹傻子那个玩意儿，地道，老牌的相声大师。 什么老牌新牌、 啊、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我就追你爸爸，你爸爸在哪演我就追着听，我在你爸爸身上可没少花钱。那会儿怎么没见你演出啊？ 那会儿我参军了。 你跟我说的呢，后来我们就交上朋友了、我跟你爸爸形影不离，彼此不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跟一个人一样。我跟你爸爸，我们老哥俩，那 我跟你爸爸老哥俩，我跟你爸爸老哥俩， 这怎么还重复啊？ 这怎么说话？咱俩人岁数差不多，你站这，你跟我爸爸老哥俩，这怎么论着呢？ 我们是忘年交，多的我见着你爸爸都喊尹老。尹老，你爸爸见着我老远的，兄弟，兄弟，兄弟，啊， 那是一个社会官称，你不能认真。 我哪懂啊？不提了，不提了，在这儿吧。 嗯， 我叫您一声老大哥，可以吗？ 那我就高攀了。 我就是你们爷儿俩的老兄弟。嗯、怎么样？ 那都给拉平了。你别让你掺和我爸爸，你在这儿跟我说话 啊， 就提咱俩。 哎，行行， 别掺和我 爸。哎，就提咱俩吧。您是老大哥， 哎， 兄弟有个事儿求您， 啊， 你能答应吗？ 您说什么事儿？ 我打算找个机会，咱哥俩聚一聚，请您呢吃顿家常便饭，啊， 我这个饭局儿啊太多，我怕挤不出时间来。 您可别为难 啊， 实在匀不出功夫来，机会有的是。 哎，不 啊！ 我最近这个阶段 啊， 我很清闲。 哦，好好，那我就太荣幸了啊！您是大忙人啊！ 忙什么呢？ 时间您定。 哎，你定， 我定， 你定。 行，今儿礼拜几？ 今儿个星期一。 不是，我问你今天。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我说你迷糊了，今儿个。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呵，你这不让我着急吧？今儿怎么礼拜一啊？昨儿还礼拜了。 嗯。 啊，今儿是礼拜一。 咱俩谁迷糊了？ 对，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七、礼拜八、礼拜九。 打住！一礼拜就七天啊！ 嗯， 你这怎么数都跑礼拜九去了？ 礼拜一的上午九点。 啊，您说是下星期一上午九点、 啊？对对对。 好， 您到我家里去。 哦， 我家里特别清静。 嗯嗯， 我的夫人呢？ 嗯， 到海地呀、啊，守着她闺女去了。 你瞧，她去这地方 啊？ 您 初次上我家里去啊？ 啊啊！ 千万别给我买烟呐、啊、酒啊、茶叶什么的，啊？ 嗯，啊？您放心 哦， 甭嘱咐。 啊啊！ 我连矿泉水我都不给你买。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咱是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啊。 对， 脱俗。 嗯， 想吃什么说话。 哎，我这人我吃什么都行 啊， 客随主便。 好好 啊， 我请您吃包饺子。 好啊， 韭菜馅的行吗？ 呵呵，我可爱吃饺子。 哦， 来点猪肉，弄点醉虾，什么蟹黄蟹肉啊，再翘点韭菜，太香了。怎么了？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大胖的身子，净吃这个高胆固醇、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你活腻歪了。 我吃这也要不了命啊！我， 你一点营养保健的这个意识都没有，应当啊调整饮食结构了，吃点清淡的。我请您吃素馅韭菜饺子。 哎。好 啊， 我爱吃素饺子 啊， 爱吃 哦， 搁点虾皮儿，炒点鸡蛋，搁点粉条。 停， 这怎么了？ 鸡蛋 啊， 虾皮儿 啊， 那是荤的，那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啊。 你连荤素的概念都闹不清楚，素饺子不搁那个。 您这素饺子不搁虾皮儿，不搁鸡蛋， 哎。 那您还搁什么呢？ 盐， 您就腌咸韭菜，拿面皮儿把它裹上。您这也太素了。 不，来几个鸡蛋，鸡蛋便宜， 嗯， 1块钱6个， 嗯， 自带容器， 哦，隔窝是吧？ 对对对， 嘿， 行， 能算计，六个隔窝，嗯、六个胳膊。 哎，对， 那个什么，那个虾皮儿， 虾皮儿啊， 可是补钙的。 我吃虾皮儿过敏， 完了，白说了。 咱这炒六个鸡蛋， 嗯， 剁碎了，一半呢搁在饺子馅里头， 那半呢 给您下酒啊。 哎呦，还有酒？ 哎，您是喝啤的、色的、白的？ 哦，我就喝白酒。 啊、白酒。 哎，您、那、可、个。啊，别弄那个太高级的酒。 哦哦， 我就您就弄这个低档的五粮液就行。 五什么液？ 五粮液 杂粮酒。啊，咱不喝那个。 那您总不能给我老村长喝吧？ 你要喝老村长太奢侈了。 我喝老村长我就奢侈了。 嗯， 那您就弄那3.4块的佳酿给我喝啊。 你怎么老接着喝名牌啊？你不怕七祖折寿？ 我喝佳酿我就折寿了，那我还活什么劲儿呢？我 不喝酒，给您打3酒，40度东北高粱烧纯粮原浆酒。 嗯，我信。 嗯，您一顿喝多少？ 我就2两酒。 2两， 就他这酒啊， 嗯， 一斤也超不过5块钱的。 3块， 怎么样？啊， 二两 六毛， 喝肚子里跟茅台一样。 那能一样？也别说他这酒跟他这小子还挺配套啊。 咱就这样了， 就这样， 咱定好了。 嗯 我走了， 您慢走。 您请回 啊。您走好， 您留步 啊。您不远送了。 改日见。 您哪位把店门关上吧。您这干嘛过电了？是 我走了，回见。 您请回，请回，请回。 您有事儿？ 您还没告诉我您在哪儿住呢。 我呀， 啊， 我住南市。 南市 啊？ 南市都拆了，拆乱七八糟，我上哪儿找你们家？ 原先住南市。 我问你现在？ 现在是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啊， 我这趟我跑大港。 哎呦，我不能跟您聊了，还有几个企业家等着我，我们有个约会。哎呀，时间太紧了，我手表哪去了？啊， 我 刚才那俩看见了没有？我40多万刚买的雷达石英表， 你别着急， 我戴了没半个月呀，我 真没看见。 你没看见像话吧？你没看见像话，我没上别处去。这小表我就照着样了。 撒手！你干嘛着这么大急？我真没看见。 你没看见 啊？ 我这半生的积蓄呀，40万，我留着走。 要半身不遂，你好好想想。 忘家了。 你差点把我吓。 我回家回家。 这人都是。 哎，我说老姐。 哎，怎么又回来了？ 我倒霉穿这大褂身上。 啊，你是倒霉。 怎么 现在还有穿这遇上马路上溜的吗？你这不诈尸吗？你说 我想穿这个大褂多雷人呢，你明白吗？我穿的不是大褂。 什么？ 是寂寞。哎，你不要迷恋哥，哥只不过是个传说。 瞧你那个倒霉样。 我不是美啊，我着急呀，我得穿大褂啊，我在家一换衣裳，我的手机手表现金网银卡车卡全搁在便服兜里头了。 哎，便服呢？ 拖家里头了，现在身上分文皆无啊！我怎么回大港啊？我，哎呀，可急死我了！我，哎呀，我这大脑是进水了。 你没让驴踢上吗？没让门掩上吗？ 我着急，我怎么回大港？我是 着什么急啊？ 啊， 着什么急？ 嗯， 不就是没车去 啊？ 那你着什么急啊？ 怎么意思？你要干嘛？ 啊，我这有100块钱。 不， 拿着坐车 带回去，拿回去，这不像话。哎，我还没请您吃饭呢，拿您100块钱，这看什么意思？哎呀，不行，这不行。 您要这么说，那可就远了。咱日子长了，我这外行问候，我有什么难处，我还得花你的了。 这话有道理，跟这越走越近了，不是？您这多少钱呢？ 100。 我来50。 一点儿没有。50啊？ 嗯。 我看见你什么了？50。 那我可就得溜达着回大港了。 这个长寿的秘诀 啊， 就是散步。 对。 您要是走快点 怎么样？ 背不住能赶上明天中午回家吃饭。 嘿，我是想这个。你看深更半夜的荒郊野外，我孤身一人，我真是后怕。我 您甭害怕。 怎么？ 您呢绝对不是那个劫财劫色的对象。 好，谢谢 您。特别安全， 指点迷津呢。回见回见。哎，我说， 怎么又回来了？ 老爷 啊， 咱甭吃包饺子了 啊。车钱没拿走吗？ 包饺子太费事， 不包就省事儿。 我请您吃啊，兰州料理。哎， 什么什么 兰州料理啊？ 没听说过 啊。 我听过什么韩国料理、日本料理 啊， 怎么还兰州料理？ 就是兰州拉面。 你就说兰州拉面不完了吗？兰州料理，来，兰州拉，你做 啊？啊，怎么着？ 那个拉面那是技术，你行吗？ 行吗？行好吧，你就吃上你就知道了。 那个煮那个牛肉那火候调料那个配比， 你说他不吃那个，给您打卤，西红柿鸡蛋卤，清淡爽口，营养均衡。一半鸡蛋放到卤子里头， 那一半给我下酒。 老哥聪明，提前到会儿到我家咱去聊着，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好 啊， 好。 这个您一顿吃八两够吃的吗？ 干嘛把我撑死 啊？ 三两面。 别客气啊，您这么大块好吗？ 不， 吃三两，你敞开肚皮啊，你跟我别客气。 就三两。 就吃三两。 就三两。 好嘞，咱就三两啊，咱先聊着。 哎哎， 您多次感觉哎呀有点饿了，想吃，我马上给你拉。 你缺德不缺德呀？ 我缺什么德了？ 啊，缺什么德？你是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话呢？ 啊，拉面有错吗？ 拉面没错，我不乐意听。拉什么您拉？啊、你说抻面不行吗？ 抻面这车去。 哎， 不，哎，看好了，看好了，别紧张，别紧张，稳住了。怎么样？吃点速效救心。至于吗？至于还是一百。各位看看一百块钱能买什么？啊，买了一斤大闸蟹吗？一斤对虾买得了吗？ 买不了。 好家伙，吓得哎，这模样脸都白了。哎呦，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我哎呀，哪里说？ 好，回来。 哎， 我让我着急，我哎， 快走，耳朵掉了，这。 掏出来，钱去拿着。哎，掏出来。 带好了， 好像 看好了， 一边说着一边跑去拿。 啊，对， 哎，但这是十块的 啊， 我那一百的哪去了？ 一百， 哎，这什么你？哪儿？掏出来，掏。 逗你玩儿， 把我这变戏法来了。说话，一百块钱拿走了，干嘛？抢钱呢？ 别张，大点声，你被警察要来。你太难了吧，咱俩这个交情一百块钱都不过了。 过 还是啊。哎，我在附近买东西差一百块钱，我找你借，你借不借？ 借 还得还了。我这一百块钱当你面拿走不还了，你心疼不心疼？ 不心疼。 这钱 拿走 给别了吧。 回来。 刘神，不用回啊，你这好家伙。这比抬钳子都厉害，这手我告诉你。哎呀， 怎么就惦着这钱了是吧？这钱不行，在这搁着，我还装起来吧。 哎，我说， 嗯， 老爷， 啊， 咱甭吃拉面了。 啊，钱没拿走嘛。 不，请您吃啊，农家饭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什么？什么饭？ 糊饼。 哦，我想起来了 啊！ 我父亲跟我念叨过这糊饼 啊， 我没吃过。 你没吃过 这糊饼？ 我一说这做法，当时你这口水就流出来了。 那您说说 啊？ 说说， 买一斤那个新棒子面，拿温乎水和好喽，韭菜切成末，拿盐拌上。 嗯，拌腌咸韭菜。 哎，汤热了，把这面往汤上一倒，摊匀了。哎。薄厚是一公分左右， 嗯， 上边撒上这韭菜末， 嗯，再搁点鸡蛋，怎么了？ 你听谁说的？啊，谁告诉你的这糊饼上边撒鸡蛋？撒上鸡蛋，这锅糊饼都要不得了。 您那鸡蛋里边搁耗子药了？ 你不懂，这样做不正宗。胡吃海塞，让人笑话。不放鸡蛋，就放咸韭菜，熟了之后。铲出来底下这金黄嘎子，切成了块，装盘上桌，您就吃去吧。 我佩服你。 怎么 佩服你？又有主食又有副食，一举两得，太阔了。 低热量粗纤维，营养保健绿色食品呐、 啊。好， 多好。 就他这顿饭呢、 怎么样 这顿饭？哎，咱那个六个胳膊鸡蛋， 咱我说你老吃鸡蛋，你不嫌腻呀、 啊？我多怎么吃了？ 不要那个，给你预备好了两道凉拌小菜，舅舅。 那也行，头一道什么？ 凉拌小水萝卜缨， 拌萝卜缨， 切碎了甜面酱这么一拌，吃去吧。 第二盘 凉拌西瓜皮。白糖米醋拌好了，太得味了啊！ 真好。要依我说呀、您那调料就甭搁， 不搁调料你怎么吃啊？ 您留着喂鸡得了啊！就他这顿饭，总共搁在一块儿不值5块钱。我为这顿饭我来顿大港，不够我来回那车费，太黑了。 笑声， 怎么瞪眼干嘛？你连那六个胳膊你都省下了，你 恨我说这个有劲吗？咱俩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你别提我父亲，你再提我父亲，我把你踹出去。 不是，喂几个破鸡蛋掰的值吗？啊，别让我说出不好听的来。上世纪1960年，我拿糊饼救过你爸爸的命。你好好想想吧，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就吃糊饼了。吃不吃吧， 我跟着喝上去。我吃， 吃糊饼， 糊饼也吃。 好嘞，这车去， 我搁口袋里了，甭看了啊，甭惦着了，溜达着吧啊。 回见回见。哎，老姐， 咱们甭吃糊饼了，咱喝西北风吧啊。 你可太难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个不吃， 是我不吃，是你不请啊。 我请你就不在家里了。 在哪儿？ 5星级饭店，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你甭说请我啊，你就在这儿啊，把那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说出那么3个5个的菜名来，就算你真请我了。 这你说的？ 哎， 好嘞，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有，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好， 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酱鸭子， 不少，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金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火烧鲤鱼，火烧鲶鱼，湖南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够了。 水锦套炸猪的寒鸭，麻酥油卷，有溜心馍，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酱青蛤，炒面鱼，酱竹笋，福人宴菜，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炒海参，锅炒白菜，炸坎炒田鸡，烩和柿子，清蒸柿子，炸肥筋，炸排骨，炸水饺，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够了够了， 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掌，窝瓜炒丝瓜掌，冬瓜溜鸭掌，焖鸡掌，焖笋炝茭白，茄盒晒卤肉，鸭羹蟹肉羹， 好，好， 还有三鲜汤， 还有汤， 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珍珠丸子、玻璃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五福丸子。酸丸子， 好， 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炖肉，胡肉，黄肉，扣肉，松肉，灌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糊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蜜子肘子，冰糖肘子，麻粉肘子，锅烧肘子，东坡肘子，扒肘子，炖羊肉，酱羊肉，包羊肉， 好， 三鲜鱼翅，栗子鸡，板鸭，筒子鸡，好吃不好吃？ 好吃。 我没钱， 白说了你。

北京一带活动， 哦， 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哎，我作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太激动了，叫什么啊？巡回演出啊！ 那也不能叫流窜。 到了南方，特别是到了广东啊、福建呢， 嗯， 我们表演相声有点困难。 怎么呢？ 相声的效果不好。 哦，有语言障碍。 语言听不懂。 是， 我们没办法。曾瑞不怕， 我呢 到那不说相声了。唱歌，一首歌唱完了，哎呦，观众欢迎啊！ 嚯， 哎呀，掌声雷动啊，那真是山崩地裂呀！ 这要闹地震吧？嗯， 那没办法，接着又唱一首，唱完了，一鼓掌，哇，又来了，接着又得唱一首。有时候一个晚会，一个人唱六七十首，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唱得好，三场以后啊，观众不走， 不走， 围观。 围观， 哎呀，围观看着李增瑞，哎呀，蹦起来看，哎呀，这挤着看呢，就跟看那稀有动物似的。 我怎么成稀有动物了？ 那没办法，找几个保镖给架出来。 架出来， 两个人穿着黑衣裳，戴着墨镜，把李增瑞中间一下架出来，后头乌拉乌拉跟着好几百，那叫粉丝。 粉丝， 哎呀，李增瑞在前头走，后头好几百乌拉乌拉追着。您仔细看呐。 啊。 那追李增瑞的 怎么样？ 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对对对，我的老年朋友比较多。 哎呀，一边追一边喊：“哎呀，增瑞，小鲜肉！” 我呀、啊，我老杂毛，小鲜肉。 喜欢的就因为唱歌唱的好，人观众喜欢，还给送了个外号。 我还有外号， 艺名啊？ 是吗？ 香港唱歌唱的好的人送艺名“白马王子”。 我叫什么呀？ 黑驴歌星。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唱得好，声音洪亮。我不知道今天朋友们想听不想听这个。我，哎呦，您还真猜对了。您不鼓掌，他不唱；您一鼓掌，他就唱。 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这么热情的观众，这个借这机会给大家来一段。 不，今天呢，抱歉，我实在唱不了。 怎么唱不了？ 嗓子有病。盲肠炎，你这不好意思啊！ 这么大岁数，拿起就说，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嗓子有病，那不叫盲肠炎吗？ 不叫盲肠炎， 那叫阑尾炎。 哎，我这盲肠炎呢，有一定道理。 嗓子有病，盲肠炎还有道理、 啊哎？那当然了、 啊， 因为我最近演出啊，忙，嗓子。肠发炎，我给它浓缩成盲肠炎了，你听不懂？ 强调客观， 绝对不是。 强调客观， 绝对 不是。咱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观众 啊，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啊！ 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上帝， 没错。 刚才那热烈的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怎么回事？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召唤呐、啊！ 是。 啊，你看看，怎么样？这阵掌声，是不是还不满意？朋友们，再热烈一点！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听见了， 听见了， 我听见了，上帝在召唤我。 是， 哎呀，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啊！我豁出去了 啊！ 我唱 唱， 我唱啊， 唱， 我唱， 哎。 你 嗯， 一定要嫁给我。 什么？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谢谢大家。 怎么样？ 谢谢。 不愧是黑驴歌星吧？ 哎，说这干什么 啊？这一曲啊，大阪城的姑娘具有浓郁的新疆维吾尔族的那种风韵。 对， 尤其这首歌 怎么样， 用普通话唱起来都能听得懂。哎，所以这个少数民族的歌曲，只能用这个普通话来唱。 那要用地方方言唱呢？ 用地方方言可唱不了。 哎，这个新疆啊， 啊， 它属于西北。 是大西北了， 是吧？ 啊， 你就用这个西北话，什么陕西啊、山西啊、内蒙啊，用这样的方言来唱唱这个大阪城的姑娘。 哦，你说大阪城的姑娘唱出来不用 普通话，哎， 用这个方言， 哎， 就是 西北话， 山西、内蒙，不行， 怎么不行？ 那边的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那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吧，你很简单，你到了那边，管这个石头，就不叫石头， 叫馒头。 你啃得动吗？ 不，它叫什么呀？ 石头， 啊， 到了山西、内蒙叫石蛋蛋， 哎，叫什么？ 石蛋蛋， 石蛋蛋。 什么叫石蛋？石头蛋蛋。 哦，石蛋蛋。 哎， 哦， 西瓜， 西瓜叫 西瓜瓜。 哦，西瓜瓜。 哎，那边都喜欢用这种垛字句。 哦， 西瓜瓜。 嗯。 啊，花瓜瓜。 嗯。 铁瓜瓜，豆家家。铁锅锅，铁叉叉，椰塌塌，醋罐罐。 行 啊，管这个女孩子也不叫女孩子， 那叫什么呢？ 叫这个叫女娃娃。 哦，女娃娃。 哎，眼睛漂亮， 那叫 猫爷爷。 猫爷爷 啊，就是这睫毛长黑。 哎呀， 猫眼眼漂亮。 我听出来了、他这个西北话呀， 啊， 都爱用这个剁字儿， 对， 是吧？落在一块儿， 对 什么猫爷爷， 对 啊，女娃娃，是大一点， 是吧？ 哎，你看这个结构感特别强。 嗯， 哎，你就用西北话唱成这段《大阪城的姑娘》，怎么样？ 不，它不好听， 我爱听， 也没。 哎，大伙儿也爱听，哎，你来，大伙儿也爱听。 哦，各位观众想听听用这个山西内蒙话来唱新疆维吾尔族歌曲， 那多好！ 我试着唱一唱， 试试啊，试试。 大阪城， 大阪城， 大阪城的石呆呆硬又硬呀，西瓜瓜大又铁呀，大阪城的女娃娃别自嘲呀，两只猫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人，你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领着你的妹妹，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花瓜瓜、绿娇娇、豆家家、铁锅锅、铁叉叉、椰塌的醋瓜瓜，一起都背来。 您听吧，这小伙子上这儿抄家来了，什么全要啊！ 哎，这个少数民族歌曲必须得用普通话。 对， 还有这个翻译歌曲， 哦， 外 国歌 的到中国来，也得用普通话唱。 那你能不能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那么一首歌， 叫 什么歌？叙利亚歌曲。 哪首？ 你呀你。 哦，你呀你。 哎，这支歌， 哦，你呀你， 您喜欢，唱的也好，欢迎曾瑞给大家唱一唱，哦，你呀你。 这不行， 怎么？ 这歌得你唱， 怎么就我唱？ 那这歌名清楚啊？ 啊， 你呀，你就唱呗。他要是我呀，我就唱。你呀，你就唱。不是，哎，你来，你呀，你唱吧。你来， 我还真说不过他，我这嗓子正闹嗓子呢。 没事，试着来。 叙利亚歌曲，你呀， 你呀，你呀， 姑娘你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眼睛人人你赞美她，你把我骗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不管啦，那呀我呀，你不管我了。 行， 好不好？ 好， 他只能这么唱， 他 不能用方言。 不，我看可以用方言唱，你用山东话唱成这歌多好玩。 啊，不行，山东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又有什么区别？ 你说姑娘好像一朵花，姑娘到山东就不叫姑娘， 叫什么呢？ 山东方言叫妮子。 哦，这姑娘叫妮子。 妮，一个女字一个妮字。 哦，不是抹墙的妮子啊。 大姑娘大妮子。 哦， 二姑娘日妮子。 哇， 哎，妮子。眼睛不叫眼睛， 叫什么呀？ 叫眼珠子。 哦，眼珠子。 你骗我不叫骗我， 那叫 你忽悠我。 忽悠。那我呢？ 我叫俺。 哦，我就是俺。 哎， 哦， 尤其那个走了， 走 不叫走了， 叫什么呢？ 叫拔腚。 叫什么？ 拔腚。 走怎么叫拔腚？ 您细研究起来啊。 嗯， 人家这个拔腚啊，比普通话的走要有科学道理。 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他经得起推敲啊。 是吗？ 您看这个人坐这哈， 他要想走、啊、他得先把腚拔起来才能走呢。 对对、啊、 对不对，走出来半天一看，哟，腚落下了。 没听说过哪有这事儿、啊、哎呀，既然这个山东话这么风趣幽默， 嗯， 那你就用这个山东话， 嗯， 来唱成这首你呀你呀你就唱吧，好不好？ 行行行行、 啊、用山东话， 我试试 山东话、啊、 我试试山东话。嗯， 儿，你咋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眼珠子人人你赞美他，你把我忽悠到了井底下，你割断了绳索你不管了，俺呀俺呀俺拔不了腚了。就这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清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方言歌曲。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还乡不如年货满筐，国安社区百款年货礼盒任您挑， 天福号熟食、稻香村糕点，还有茅台、五粮店等众多大牌正品年货，让您一站全购齐， 送领导、送长辈、送朋友，有面有心有干货， 24小时不打烊，年货直接送到家。 国安社区新春年货礼盒，用足心意送您一个舌尖上的春节， 即刻拨打400655111或到国安社区门店选购吧。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 J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现在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优惠，上汽大众4008